是精神所求，聚少离多却令人烦忧。纵然爱会长久，但分分合合依旧，我能

这世界，直到你是我的。天气疯了，海水滚了，所以我要无恶不作，不要浪费每一刻快乐。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，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，我会继续无恶不作，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，当梦的天行者。

我也是偶然翻相片，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从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将有我的妻，我也会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伤害，心痛几下，让感觉自由的飞。闭上双眼，幻想你在身边。自由的飞，闭上双眼，幻想你在身边，不知不觉，寂寞的夜将我包围，你越来越远，看不见，搞不懂。

来的风，带着潮水的呼唤，吹着你的秀发，飘散着茉莉的香，茉莉的香哟。南方故乡吹来的风，带着渔船的归航，吹着你的欢唱，吹着渔帆也点点缀哟，点点缀哟。远方的姑娘，你是否听见我的心在哼哟？你是否盼望北漂的白云，让它带着你的心哟，你的心哟。南方故乡吹来的风，带着田野的花香，吹着你的热情，吹在我归乡的路上，归乡的路哟。南方故乡吹来的风，带着潮水的呼唤，吹着你的秀发，飘散着茉莉的香，茉莉的香哟。南方故乡吹来的风，带着渔船的归航，吹着你的欢唱，吹着渔帆也点点缀哟，点点缀哟。远方的姑娘，你是否听见我的心在哼哟？你是否盼望北漂的白云，让它带着你的心哟，你的心哟。南方故乡吹来的风，带着田野的花香，吹着你的热情，吹在我归乡的路上，归乡的路哟，归乡的路哟，归乡的路哟。 向前，年华向后。